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一个风平浪静、冇乜嘢大古灵精怪嘢发生嘅几个礼拜。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啦，呢个 SCE 上个礼拜我哋录音的时候隔到一半嘛，所以啲相关消息去到呢度。咁有部分主要嘅消息啦，我哋会另外开个专题嘅。咁有啲唔系好主要嘅散消息，我哋喺度放埋都唔紧要啦吓。咁啊，一个动画化消息， 对马战鬼，通常我就通常叫鬼马对战，不过唔紧要啦。 你经常落错啊？ 嗱，不论动唔动画化，其实我对佢完全冇兴趣。但系咧，比较意外就系佢揾咗阿老虚。虚渊源就写剧本，咁就有啲话题啦。 难得佢会有兴趣接，因为而家佢已经系打风流功噶啦，佢冇兴趣嘅嘢，佢直情干脆唔够接噶啦。 同埋试佢都试，同埋佢系我所知道嘅编剧里面系好识好锡珍惜羽毛。当佢发现到剧情唔拿掂嘅时候咧，佢就怕被佢走咗嗰种嚟嘅。 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唔珍惜羽毛嘅体现咯，屌阿星。 唔系就系预期咪但系预期写出个烂剧本，不如做成做咩？即系。托撇唔写， 落跑编剧变咗， 落跑编剧咯。唉，我讲真就系呢度先，呢度先够贱啊！插就系嗰句，落跑编剧好过写烂剧本出嚟嘛。落跑咗个剧本嘅 credit 唔计你，但写烂咗就 credit 会计你啦。 啊，咁啊，翻翻对物战鬼啦。咁啊 ，Sony 嗰边搞嘅，基本上成 set 嘢都系 Sony 嘅。大家知道《女物战鬼》其实系 Sony 独占游戏、 提携嘅游戏嚟噶啦。咁当初都系 PS 专用噶嘛。咁佢而家去到呢边咧，就系 Apex。咪就系 Sony 啦，即系咁啊，成 set 嘢加埋都系 Sony 佢自己本身嘅嘢，所以即系反而系一个不安嘅因素啊！调翻转讲就系你知最近嘅 Sony 啦吓，咁啊，不过就动画化应该唔会咁受嗰啲文化影响嘅，毕竟呢边系日本咁样搞噶嘛，你 Apex 搞失咁应该都唔算好大镬嘅，咁啊睇定啲啦咁样啦。 啊，至于另一套咧，我讲话就系、是。算吧啦，你夹硬拆落去嘅阿松。 当年第二季就已经系急剧下跌噶啦，啲人气。而家仲有几多人记得佢咧？就即系到底佢哋会系不离不弃啊，定系其实已经遗忘咗呢套咁嘅嘢？因为上一季第三季出嗰阵时候，我哋已经讲几乎一模一样嘅说话。而上一季系四年前出嘅，呢四年期间大家有冇啲咩感觉？佢有出又有啲乜动静？冇。 冇。吓几惨几黑嘅， 但系佢又未老到话系嗰啲十年八载值得翻兜嘅时代咯。虽然你话第一季到而家都差唔多十年啦， 咪呢套嘢系好典型嗰种就咩？第一季爆红咗之后，佢唔制作唔知道嘢点解会咁红，仲一味喺度出，结果发现到就系咩？佢根本就出唔到第二季，佢叫做咩？嗰季唔知乜莫名其妙红咗，跟住一过咗系就系咁冇人理，然后佢继续出落去，结果变成咗咩？除咗批老 fans 之外，炒咗冇人咯。因为当时即系我要讲翻就系当年佢点会爆红，我自己分即系而家事后我马后炮分析就系啱啱好嗰时就系正处于几套大作结束咗，新嘢未到即系网王啦，嗰几个结束咗，但系成班梦女喺度需要揾啲新嘢接去接棒，就系未揾到，咁样嘢啱好就接咗个空位，就系你唔够力啊，差唔多市场啦，到新嘅女性向翻出咗嚟嘅时候，咁大家就唔需要用你呢啲咁嘅嘢顶档噶啦。 咁啊，因为之前最初第一季啊，系十年前啱啱好十年出嘅，因为佢系嗰阵时话啊，赤泉辉尔夫80周年诞辰啊嘛。虽然都系嗰句，即系当年我已经讲呢句啦。到底有几多人记得赤泉辉尔夫呢个人啊？即系 佢系一个几尴尬嘅大师。 咁啊，而家咁佢就十年前系80周年嘛，而家咪90周年咯。所以应该系因为咁，所以又撩翻个 IP 出嚟睇下佢会唔会有即系当年奇迹又再出嚟多一次咁啩？ 奇迹咁容易有就咪有奇迹啦。 即系调翻转讲呢套嘢原本就唔应该系归类咗去女性向嘅作品嚟嘅，本来啊，佢歪打正着系另一回事。咁啊。到时睇下点啦，我就唔完全唔睇好噶啦。 你冇睇嗰个？你冇睇嗰个？两夹两篇两页漫画咩？所谓女性向漫画就咩？妇女自己妄想噶嘛？跟住吐槽就系、是，我记得呢套好似系少年漫画嚟嘅。 哦，你讲嗰、那个。 好啦，咁讲下一单，其实系几搞笑嘅。我最初冇留意到，但系喺我 follow 开嗰班 Love Liner 嘅鬼杀禁嘈嘅时候，我先发现咗呢单咁嘅骑呢嘢。 因为你冇抽啊嘛。 唔系，我有留，我冇留意到啊！我有抽，我抽到，我月尾咪去咯。但问题就依次系好奇咧，嗱咁讲下先，奇咧咩啊？就系咁咧，Love Live 嘅亚洲巡回演唱会，咁 Love Live Series Asia 就喺最后场总场啦， 就喺横滨Kealia 嘅，咁啊抽签抽晒噶，抽选就已经抽晒噶，而家连最普通嗰位三边位抽埋噶啦。咁抽位嘅嘢，我有机会会开集专题讲嘅。咁讲呢单笑料就系、是、突然间唔知佢官方估嚟精怪谂咗啲咩屎忽嘢，就话咩 upgrade 票，咁咧就抽选嘅。咁我唔知系 upgrade 落嚟又坐前排诸如此类啦。但系突然之间咧就话又宣布话，由于会引起啲古人不可以确定嘅麻烦，所以咧。就取消咗。 佢最初系俾人屌，所以先嗌取消。但系俾人屌嘅原因，我就其实我觉得系有部分系一拆走出嚟嘅，因为佢个个收选佢话 upgrade 啊嘛。但系点解仲有高级啲嘅？边度走出嚟啊？个高级啲嘅个嘅位啊，喺边度走出嚟啊？即系 呢样嘢就系问题啦。嗱，讲几句啦，因为日本演唱会基本上咧系统一票价嘅，即系话不论你系最先用抽选券抽。去到最后抽埋三边位，未必三边位噶，咁咧都系一个价钱嘅，唔会话你抽最前排嗰三行就贵啲， 即系佢系冇价格歧视呢样嘢啦， 冇价格歧视嘅天黑最后天黑都系呢个价钱。 你抽唔抽到前边位咧，就睇两样嘢，一嚟就睇你运气啦，二嚟就系前排位通常喺优先抽选嗰阵时抽咗佢嘅， 系啦，但系都未必，未必噶。有时系你最后会抽到噶，就有时好古灵精怪嘅啲嘢系，即系佢 为咗打击黄牛咧，佢系会有种倾向，就系唔会话俾你听，唔话定你听到底你抽嘅系咩位。咁所以咧，佢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咁你都统一划位啊，咁你边度嚟高级啲嘅咧？咁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纯粹不过系乜嘢咧？佢抽选完之后啊，佢要拣完人噶啦嘛。咁你揀完人嗰下先会通俾个通知你，喂几多号几多号之前入钱落去个 account， 总之你俾钱啦。咁有时就会有啲人呢，我唔知佢唔好彩呀，唔记得咗呀，冇睇信啦，定係点啦，总系会有啲人漏咗嘅。其实呢个我估系就系话呢，你抽选成功嗰啲呢就会可以补上嗰架喺前排嗰啲人嘅飞。我觉得系咁样嘅啫，但系佢个表现，因为本身都几黑箱下啦嘛，好多嘢都唔可以公开啊嘛。 因为系冇人知道究竟佢可以 upgrade 系乜嘢嚟嘅，其实都系得鸠估 嘅 啫。 吓、啊，所以我估计嗱，呢个我个人估嘅系，其实佢话嘅 upgrade 其实系指本来咧你系中后排嗰啲嘅，即系嗰啲一般抽选嘅飞啊嘛，但系佢可以 upgrade 去优先抽选嗰度，有啲有可以去到握手位，甚至前边嗰啲位，而嗰啲友仔唔知点解冇买到飞，抽到名额但系佢唔买飞。 嗯 咁啊，总会有咁嘅替补方案啊嘛。其实我估应该只系咁嘅替补方案啫。 但就搞乱晒大锣，就结果咧就要临时取消。然后咧，我识几个好发癫嗰啲啊，即系所发癫程度系咩啊？广州追到上海，追到台北，追到首尔嗰种啊，都鬼晒咁嘈，话唔知搞乜嘢乜乜乜，闹到趴街。我系留意到佢大发晒烂渣，我先知道，咦，有啲咁嘅嘢， 唔公平嘅感觉咯，觉得会有种。虽然我都觉得，喂，原本都系黑箱抽噶啦，你都唔够知你抽咗去边个位噶啦。佢而家只不过系讲你听有个咁嘅机会俾你执上去。嗱，如果真系如我所推断啊，即可能佢有其他嘢，唔知点样边度变咗啲神奇位出嚟。即系你要明，好简单，你要明白有时呢啲嘢，即系睇你点样安排个会场，点样安排啫嘛。 微妙啊，唉，总之就睇，总之就我系莫名其妙地睇完成班喺度鬼晒咁嘈，跟住佢取消咗，我心谂，唉，咪搞啦啲嘢。 咁取消，如果系我个推断嘅话，咁取消都好简单啫嘛。只不过系，反正本来都冇话你系咩位咯，咁咪恰失 game 成，可能之后有人会有惊喜，无啦啦，我明明系正常应该抽到好客嘅，我而家呢一轮先抽到我，点解无啦啦我有个握手位俾咗我嘅？即系就咁样咯，有乜嘢？我都冇乜嘢。即系尤其是日本呢啲讲求公平嘅演唱会规则咧，系有时系只能系黑箱嘅啫，咁样咯。 而家乜佢乜都系黑箱，佢几廿种防黄牛啊、防 K 卡嘅手法， 主要都系黄牛搞出嚟嘅鬼咯，即系冇咁紧要啦吓，应该唔系好咩大不了嘅事嚟嘅啫。 即系我就当系一个叫做花边小笑话啦。 嗯， 好啦。 哦，跟住一个咧就我谂唔到一套嘢咧，真系可以喺上我哋咁耐。佢由出之前我哋已经讲紧噶啦，佢出嗰阵时我哋又讲紧，出唔到 last 嗰两位又讲紧啦。讲到呢度，大家应该知道讲咩啦？呢个恰如细雨般的恋歌系今次冇翘文跳你啦。佢虽然出得到最后嗰两话，但系出唔到 boy。 有 即系原因都好简单噶啦，之前有讲过啦，佢个动画制作公司接鸠咗，官网上唔到嘛，咁动画制作公司接完接啦，但系制作委员会仲喺度嘛，其他人仲喺树噶嘛，咁我唔知点解佢会咁样而出唔到啊，咁有机会系因为大家都知道 Moray 的收入基本上是代晒落去制作公司那里的，不是给委员会分的。咁会唔会因为咁所以搞唔倾唔埋啦，搞唔掂条数咧？咁有机会嘅，但系佢要真系要出，其实应该都唔系出唔到嘅，因为毕竟佢唔系自己独立制作噶嘛。咁不过总之因为各种原因啦吓，咁啊包括之前个舞台剧个都终止咗咯，啊咁舞台剧个男官都终止咗咯，咁就啲即系我只能讲佢唔好彩咯，一套非常唔好彩嘅作品就系佢出。到七七八八的时候，间公司本身出问题，结果搞到咁多问题出嚟咯，咁样。 依嘢入间唔中有一单咗，出揿都揿唔住啦。 虽然佢而家话，但我觉得啊，只要后屘有人执翻嘅，就咪毕竟你公司破产，唔系到佢凭空消失噶嘛。正常嚟讲，呢啲仲有翻啲渣拿嘅公司啊，可能唔知边个执佢啲资源啊，即系一间公司接咗嗰啲 IP 嗰啲性唔会从此消失噶嘛，除非佢完全冇价值，如果唔系总会有人去当成一种资产去收购咗佢，咁佢咪可以出翻咯，咁可能到时会再出翻嘅，只不过系现阶段嗰个停咗啫，咁样啦。 虽然我咁就执手尾啦，已经 系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唉，又 毫不意外，又延期了， 又延期。咁咧，佢就今次延到3月上旬。 有一个黑刺客啦，咁 即系黑刺客。咁我谂下就系你想延到几时咧？虽然我觉得你又系咁延到，大家延下，延到大家唔记得咗只游戏咧，但系又唔似、啊。你话延到3月20日啫，延一个月咁大把。 呢次延啦，佢就呢次延啊，反而比上次延嘅合理啦。唔知系佢上次延嗌延期嗰阵时冇睇清楚人哋其他游戏嘅发售日程啊，定系咩啦？佢同摩亨撞期啊嘛。咁人龙都要让避让啦，咁啊佢今次再延啦，调翻转就合理好多啦。咁你冇理由即系之前讲嗰啲黑暗兵法就系讲笑咁讲嘅啫，即系冇理由同只大作撞埋同一日噶嘛，即系试揾品嘛。咁佢就话要延到3月底3月20日，即系避开 Monhun。虽然 Monhun 同佢唔系同 Excel 同一批玩家，但系多少都有重叠噶嘛。理论上一个理智嘅选择嘅， 应该咁讲。我唔担心佢嗰、那个延期延几耐，而系唔系应该咁讲，应该直接讲嘅就系、是、你咁拖几耐先，好老老实实啦你。我觉得三就算你而家咁嘅衰样，就算3月20日出嚟都系会扑嘅啫，冇逃避现实啦。 因为有另一种讲法嘅，就系、是、话因为、之前另一个有关 Ubisoft 嘅延期，我哋新闻有提过嘅，就系 Ubisoft 话要同腾讯倾，话要倾收购嘅事啊嘛，都嗰样嘢当时系各自可唔可以叫各自啊暂停啦，即系佢又唔系否定，唔系话告吹，但系话唔搞字，三月先重启。嗰陣時可能諗嘅就係、是、咁，你2月14日出發售啊嘛，隻 game 之前都講過啦，佢個財報嗰度就有兩隻 game 係重量級去決定佢生死噶嘛，一隻已經出咗噶啦，沙窩，但係先炒咗鑊啦，第一隻就係黑刺客，咁佢嗰陣時就話三咁啊延到三月之後先再傾啦，咁其實本來嘅言下之意咧就係、是、等你呢隻你認為決定佢生死嘅 game 出咗啦，明朗化啦，我再決定點樣傾。咁你有你咁样言收购科，梗系想你爆死咗之后我先收购，梗系可以收平啲啦。咁但系卖嗰边就将来叫我有个向梯，咁我迟啲发售，你话三月先嘛，咁我三月底我先出售，咁我哋倾嗰阵时就依然系一个未知数，咁依然系可以倾下，即系未确定系爆死咗。我觉得佢系咁样有个咁嘅讲法啦，有个咁嘅讲法系话系因为咁所以佢先要延期啦。 所以我觉得逃避现实系唔好 嘅，即系我唔知啊，即系有少即系几阴谋论下嘅，不过又好似有少少合理、啊。 我讲法就系逃避现实系冇用嘅、面对现实咧，快啲出咗，快啲醒咗，即系当冇事发生过咯。 咁都有机会系真系再争取多啲时间去执咗啲太过极端嘅嘢，等佢冇咁样衰。 砍掉重练冇咁嬲啦，反正有一句你 UB 又唔系冇钱，佢 诚实要老实讲，真系冇嘢值得留低啊。 咪就咯，即系你有冇？最紧要嘢就系有鬼有啲实况主话睇完人龙人龙八外传呢条片，跟住去串鸠 UB 话人哋只不过负黑游戏小游戏都咁都即海洋游戏都咁正啊，点解你 UB 出唔到咧？就俾人咁样喺度嘈。 即系佢讲紧系人龙八外传阿真岛做嗰度嗰只嗰部分，净系嗰一部分都好玩过佢话体量上咧就唔系，即系黑海战嘅大啲嘅，但系问题就系你一大铲正常一般认知中玩海盗战应该要有嘅功能，佢冇咗，即系喂，你净系冇咗跳上船跳上船单挑呢样嘢，喂，基本上任何人一谂海盗抢劫 嘅印象画面就系成班海盗冲过嚟撞落你只船，跟住成班就趁机跳上你只船上边，见人就斩，跟住搬嘢翻去噶嘛。 对咯， 冇，即系你 U 比啲点样出噶？即系当然当时比较嘅就系佢之前黑旗啊，嗰阵即系刺下教条黑旗入边关海盗嗰部分啊，都已经有啊，但系佢。不过嗰阵时，我哋佢出嗰阵时，我哋好似有提过。不过就算啦，总之俾人笑鸠咗佢到而家。咁对 U B 嚟讲，就系一只喺一个好关键嘅位置，佢只能够佢恰巧地喺个关键位置。如果呢只 game 系之前维京海盗嗰只刺客教条啊，都一样情况。如果个时间点系一样嘅话，只不过咁啱唔好彩，佢放喺呢个咁关键位嗰只咁啱系充满争议嘅游戏，系咁样嘅啫。咁佢变成两边就系拉锯。就到底点样卖？卖唔系因为而家 UB 已经大镬到系随时会俾人要接。咁啊，我啱啱都讲过啦，呢啲咁大嘅公司咧，真系接起嚟咧，唔会真系话好似我啲咁嘅细公司接完之后无声无息，好似佢从来冇发光过嘅，唔会噶。佢总会有啲资源留低咗喺度，然后作为其中一个资产表入边其中一嚿嘢，咁你有嚿嘢，毕竟系一嚿资产嚟嘅。即系咁样就可以俾其他人当收购去抵翻部分嘅债项。通常一间公司真系要去到破产呢个地步啊，系咁样噶嘛。咁但系佢而家就尽量避免出现咁嘅状况，所以先要喺只 game 入边做咁多功夫。当然啦，其实我觉得佢一路继续拖落去啦，都系拖四只 game， 因为佢短时间又攞唔到另外一只游戏出嚟。 咪都系嗰句啦，早死早超生啦。有时啲嘢拖延系冇好结果噶嘛。 对我哋玩家嚟讲系咁样啦，咁对佢哋厂商本身嚟讲，梗系想尽量想苟延残喘下噶啦，甚至对咁乜鸠家族唔记咗啦，佢对佢哋嚟讲，梗系善价如沽，好过奶爆咗镬之后整唔值钱噶嘛。咁 要俾反应， 即系我觉得佢即系出完之后死死地气低价贱卖，个可能性系高好多啊。即系我系腾讯，我都唔会咁戇鸠喺现在呢个阶段用现在呢个价钱 压价啦，等你扑街先。 梗系打你扑街先啦，点会俾咁高日价俾你啫？而家系你求我买，唔系我要买你，即系人求啊贱噶啦嘛，咁样啦。 继续发生，继续睇 U B 睇人扑街最开心嘅 U B 咁嘅閪厂。 即系咁啊，调翻转对面腾讯嗰边就系不如截屏捞金文，其实即系等于而家传出嚟大部分都系事实。不过佢唔再讲啦，佢越讲就越讲就对自己越不利嘅啫。 唔出声最好， 唔出声睇住你扑街。我讲咁多嘢做乜嘢啫？搞到我啊！即系你要明白，腾讯本人都唔系好好嘅咋。即系虽然同游戏就唔太大关系咁啊，都提提啦吓。咁啊，腾讯就俾美国话佢系呢个军工复合体，咁啊，然后因此而制裁佢。咁啊，结果跌到又系跳楼，唔知咁咁，跳咗几多？总之跳咗若干，唔算好夸张嘅比例。其实以咁重磅嘅消息喺腾讯嚟讲，唔算跌咗好多。咁毕竟其实佢有一部分系电信啊，嗰部分游戏都有啦吓嘅，唔系全部都系嘅，唔系同嗰啲生产方面。有人就话：，佢哋做 game 啫嘛，做乜话佢军工复合体？我谂紧，哇，大佬，你到底对呢档嘢到底有几卵咁大？有冇少少认知啊？做 game 理论上腾讯系最大间嘅游戏公司，但系因为佢总体市值，佢净系抽出嚟净系讲游戏部门，比任天堂仲要细啊！任天堂净系讲游戏部分，其实唔细嘅。咁啊，佢俾人军工复合嗰边个台讲，迟早嘅事，老老实实，即系你净系讲佢喺中国掌握咗咁多资讯啊，嗰类嘢就已经。死罪嚟噶啦，已经系，即系佢个手伸去边度都人哋睇 TikTok 都系咁嘅情况咯。基本上佢原罪就系因为佢系中国公司，呢个真系原罪嚟噶，唔系话咩啊，系因为只要系中国公司，你就可以你掌握嘅资讯就可以俾共产党攞到，哪怕你唔想，除非你肯犯法，如果唔系你都要交翻出去。TikTok 都系咁嘅原因啫嘛。即系你腾讯点解可能走得啦？即系我觉得呢个迟早嘅事嚟噶啦，不过就同游戏就唔太单关系，就讲到呢度点做为止啦，咁样啦。 好啦，咁我讲埋呢个游戏啦。 咁跟住你讲另一个就系、是、本来我哋上星期先讲紧诶呢个 Minecraft 精神续作，呢头讲完又嚟，嗰头就啪啪打我脸。 呢头讲嚟讲嚟收皮， 应该系受到某啲特殊压力啦。咁啊，除咗 Microsoft， 我谂到大家可能性噶啦。咁啊，俾啲压力俾佢，咁啊，结果就系佢呢头话要做Minecraft 精神续作，嗰头跟住话，我哋。都系唔搞啦，我都系专注发。我原本做开嗰只，佢之前话有只 Rolling 嘅游戏要开发紧噶嘛， 佢话我专注翻做嗰只游戏啦，咁啊暂时唔再谂《麦克星尘》续作嘅问题了。我好明显系觉得佢讲完出嚟，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马上就有人同佢关切啦。嗱，当初咧，你当初你签嗰个约咧，不如何那样嘅？你而家咁样搞嘅话咧，可能要赔咁多钱嘅，你赔唔赔得起啊？借呢啲律师团体啲嘢，肯定做咗嘢。如果唔系，唔会咁短时间去180度急转弯嘅。都好正常嘅啫，你当初卖断俾佢，然后再做一个同佢竞争嘅作品，我相信 Microsoft 嘅律师团队只要唔系白痴，都一定有禁止类似嘅条款嘅，即系等于当年传言啊 ，Microsoft 话要收购老任嗰阵时都有讲过，你哋山内家族要完全禁止喺电子游戏上面嘅任何业务，往后永远禁止，其中一个条款嚟嘅，据传系因为咁样，所以嗰阵时仲响树嘅山内博先唔制啫嘛。据传啊，都系据传。总之呢度禁止对方重新做同你去竞争嘅条款，一定系存在嘅。所以都唔系好意外嘅。所以点解当初话有 Minecraft 二嗰阵时先咁意外啫嘛？咁啊，讲到老任啊，讲埋老任啦。呢个礼拜继续有啲更加多嘅产品曝光啦 ，CS 入边嘅一个花生。 我嘅结论系，从发表已经系叫倒数噶啦，即系基本上依系最大，依咁最大可能就依个月内就会发表噶啦。Switch 2，因为而家实在太多嘢流出嚟啦。 根据佢而家流出嘅有两个流出嘅，有一个系关于时间嘅，就系间厂商喺 Amazon 上面上架咧，就上架系话3月中接受申请，3月底会出货，系 Switch 2，讲到明系 Switch 2嘅配件。 有冇咁快啊？所以老实讲，我依家就怀疑啦。 咁总之佢有个咁样样啦，咁所以就有机会啫，唔一定嘅，可能佢最初接到嘅消息就系指紧3月底会出，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啊你当然个时间可能系唔小心嘅，可能系揿错嘅，亦都可能系唔小心，毕竟佢而家卖出嚟咧，都系一个唔小心先做咗出嚟嘅，咁佢既然可以唔小心揿错掣开上架，亦都可以唔小心揿错日期啊嘛。 我觉得唔会太快，应该咁讲。如果三月发售嘅话咧，而家应该乜嘢都公布晒噶啦。你订嗰时间咧，日本人边有咁快做嘢啊？起码成4至5个月时间俾人掟落订货啊、K 卡嘢，所以冇咁快嘅。 咁啊，另一个咧就系、是、另一档厂商啊 ，Genki 就仲大镬，就呢、這个CES 嗰阵时，其中一个佢有啲系咪厂商会有啲展销噶嘛？咁佢咧就展出咗佢新为 Sweet Two 做嘅第三方手掣，咁啊本来都好多噶啦，不过问题就系而家只机未出啫嘛，部机未出噶嘛，咁据传即系我唔肯定啊，咁啊直情系有任天堂法务部的人在厂商的摊位度直接跟他们对质，问你们那些东西哪里来的，你们的资料哪里来的，因为他不是签了约售有签保密协议事前已经得到资料的厂商来的，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一定要授权的嘛，我兼容到你的，你不授权你都出去暗账的，总之我说这件事 我没拿想我不拿拉想我没跟你拿拉想授权的话，你就出去暗账的嘛，我又不是盗版。 是啊，就是我买了一件嘢，件嘢可以插落你部机度，就咁多咯。你吹我唔涨噶。咁根据 Kinky 嗰边讲咧，即系讲法就系，我系根据目前泄漏出嚟嘅资料去制作个嘅手掣嘅。同我膝头哥讲啦，屌啦星，我真系唔捻信啦。佢应该系唔知边度有办法攞到泄密嘅资料，不过佢当然唔系公开噶啦，系可信嘅。譬如你搵到其他有授权嘅厂商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嘢。同佢哋攞到資料，咁啊，就可以做出嚟。咁佢而家一口咬死，我唔係啊，我唔係攞你資料㗎，我自己估㗎啫嘛。我中意吹隻手掣出嚟，你吹我帳啊？佢真係吹你唔帳喎，有少少。 同埋有啲，同埋其實好老實啦。好 Genki 啲廠，好大可能其實就咩啊？某間授權大廠嘅台底品牌，只不過就咩啊？要攞正牌咧，就大廠出。啲古人精怪嘢就系想出嗰只啫嘛。 如果系咁嘅话咧，就有机会关呢个泄，就会有泄密嘅问题啦。就系攞咗拉神嘅厂泄密咗俾佢，都算系一种泄密嚟噶嘛。咁就有机会法务部可以做嘢去屌鸠佢啊。不过虽然啦，呢啲嘢就关注一下啦。即系跟有好罕有地，之前所有泄密咧，老友咪唔出声嘅。但系今次咧，佢系话系关于佢哋呢啲所有消息咧，唔系我哋官方嘅消息嚟嘅。佢嘅讲法就好微妙啦。佢系话唔系官方嘅消息，唔系话呢个唔系正确嘅消息。咁当然你可以话呢啲系一种雅文嚼字啦。但系老任嘅公告向来都系好谨慎噶嘛。即系因为如果佢哋话系假消息嘅话咧， 到时真系出嚟系事实的时候咧，调翻转佢有机会俾人告噶。你话我系假，喂，我呢个系真噶、哦，即系所以佢可能有咁嘅成分啦。例如就系佢如果系啲真系假嘅消息咧，佢直情声理都唔够理你嘅。以前向来都系话老任嘅公告系好惜字如金噶嘛。即系你出边任凭你出边点样风吹雨打，佢都系唔够出声噶嘛。但系今次好罕有地出声，有机会系真嘅，所以咁都差唔多系时候噶啦。如我哋上个礼拜讲啦 ，Sweet Two 应该系进入咗量产阶段噶啦，已经。 因为其实嗱呢样嘢就顺便讲埋啦。咁有啲所谓分析师咧就话，PS5 Pro 依然会好卖 ，Sweet Two 其实理由就系咩？唔够货。但系我觉得老饮会拖咁耐，原因就系咩？佢惊唔够货。佢宁愿就咩储够一批货多到你炒唔到，先一掟就掟出嚟。 嗯， 唔系嘅话，我谂佢很早卖咗噶啦。 咁另一个可能性就系佢要提升到足够高嘅产能，因为你唔系一条线去做噶嘛，你一条拉做嘅话，你做咗天荒地老，通常要好多条拉去做噶嘛。通常按正常嘅思路，就系先集中所有你最精英最劲嘅人，先搞一条生产出嚟出嚟先，佢可以做量产咗先，咁然后再。将佢成功嘅例子复制落去其他生产线噶嘛？咁有机会而家系讲紧可能系一条半条、一两条嘅生产线已经成功量产紧噶啦。咁但系你仲要将个产能提上去嘅话，你要有更多嘅生产线噶嘛？可能而家系处于呢个步骤之中，佢唔一定系备货备喺度，要备一大站喺度，可能纯粹系呢个提升生产。啱啱出嗰阵时候产量一定系最低噶嘛，佢后尾先慢慢会有更加多嘅生产线投入噶嘛。有机会而家喺呢个过程入边嘅。如果呢个过程快，我哋咪早啲出得到咯。如果呢个过程慢，咁可能咪要几个月咯。呢啲嘢，生产线啊，慢起来可以搞一年半载噶，唔系同你讲开玩笑噶。你要做得快啊嘛，你要做咁多啊嘛，系要搞时间搞噶嘛，唔一定系存货，可以系调紧生产线之类啦。咁但系总之就系搞紧咯，所以咪先有咁多啲实体硬体走出嚟啫嘛。即系尤其是佢有一部分喺中国做嘅，大家都知啦。嚟自中国人的保守能力基本上趋近于零的嘛，就是这次其中一部分除了这些配件厂之外，有一部分事物就是中国那边来的嘛，就是个手制的帽啊都是中国那边泄漏出来先的，这样 中国没秘密的，在中国 可能是真的机会是非常之高的，毕竟都去到这个时间点了，这样 我真系，其实咧，因为佢话明啊嘛，三月之前会公布嘛，咁最好可能其实就系呢个月噶啦，所以其实任何时候即系曾经咁啦，专注于留意任天堂嘅官方 X 个账户，睇佢几时有 direct 啦，我话随时嚟噶啦，佢喺之后话可能话我录完音之后冇几耐，跟住任天堂就话，下个礼拜以后我有任天堂 direct， 咁佢就掟出嚟噶啦，佢再出噶。 当初 Switch 都系3月3号公布噶嘛，大家仲记唔记得？咁啊，所以有机会嘅，有机会，总之睇定啲啦。咁啊，唔使太兴奋，都太咩。总之有机会咪玩咯，冇机会咪继续玩住旧嘅先。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一单系 K K 一个被绑架 K 德州啊，唔系 K K 唔系 K K 员，都唔系，系某个戴咗好乸老土嘅乱高假发嘅朱西伯格喺 Meta 条发播条片，话俾佢知我哋认衰啦，我要审查系嘅，政府逼我哋啊，诸如此类 K 卡嘢，我哋而家唔审查啦，我废咗真理部啦，我哋而家搬到德州啦，跟住最总结就系、是、咧就系、是、当初唔好搞我认衰。 即系我嘅讲法好简单，尚书大人真系经历风吹去边就摆去边，喂，完全系点一回事、啊，大佬。 就系嗰条片就系完全话俾你知咩？嗱，我而家归边啦，你唔好乱嚟。 当初系民主党夹住我，逼我要咁样做嘅咋？我无辜噶，唔好搞我啊！ 因为针针话到明啊嘛，我上台一定搞鸠你哋仆街，因为大家知噶，你早嘅都唔系好耐之前啫嘛。大约半个年前，Trump 中枪嗰单嘢，你试下贴喺 Facebook 贴张相啦，即 ban。 嗯，佢话美其名嘅就话，因为呢个系关枪击案嘅事件，关于暴力血腥，你信唔信？ 大家心照啦，你当时总之系咩？喺2000年啊，打防疫针嗰段时代，佢系彻底地跟住民主党方向走，总之凡一质疑打针一质疑打疫苗咧，全部 ban。去到封杀你咁滞，跟住 Donald Trump 啲嘢又全部封杀，哇！大佬你做到咁尽，跟住 Trump 咪讲到明嘅话，我上台搞鸠硬你嘅。 嗯，咁你当初买到咁尽，咁啊抵你死嘅喎。好简单，因为相对同样嘅情况喺 Twitter 嘅情况， 佢只不过系下面加个叫做咩啊，社群注解啊，身份 ID 嘅嘢啦。 佢而家学埋啊，话明而家好似佢而家话取消咗个佢嗰个所谓真理簿咧，即系审查咧，佢话外判嘅，咁我而家唔外判啦，咁我就学，我而家就照抄 X 里面嗰个 community logs， 即系社群注解。照抄嘅系， 因为 Twitter 之前有咁样做，即系譬如话上边有个话打疫苗系如何那样嘅问题，咁下边可能会有啲人会驳佢，咁咪你睇边个有道理咯？即系 最而家嗱，依个咧系我好似我以前都有讲过嘅，就系、是、X 里面采用嗰个 community logs 咧，就系你入会嗱，佢你要入会嘅，即系你要申请嘅，你即系你如果你俾咗钱用户嘅话，你就申入去。咁咧，如果你有个例如话你一张图最兴噶啦，即系嗰啲咩中国人喺搞只碌嗰啲咁嘅图，跟住咧有跟住日本跟住咧嗰几个嗰几条谋利咧，有话日本有中国人喺日本有打啲碌，跟住咧你喺 community 就话呢张图系四年前噶啦，而家嗰条友都唔系日本，都唔系中国人嚟噶。 最新嘅例子咪就系加州山火啊嘛，烧捻到冚冚冚啊嘛。头先讲其实个规模好细噶咋，不过因为咁，因为佢好近民居， 唔紧要。 以前美国山火都好远噶嘛， 冇所谓啦，屌有 唔紧件事本身唔紧要，同你意思就冇关。 唔系，我所谓唔紧要系。我哋唔担心有钱到有钱到家产嘅，尤其佢有钱成金。 我系讲紧张相，即系有好多人贴啲好多唔同种类嘅荷里活山上面有个荷里活好卵大个牌啊嘛，嗰度烧卵着咗个嘅嘅图。我同你讲100% 系 AI 图嚟嘅，一非常简单嘅咋，嗰度未烧着，未烧到嗰个位置。即系好啦，我唔知道下个礼拜或者系我哋出街之后会唔会，总之上个礼拜情况系未烧到嗰度嘅，所以你见到嘅所有嗰个位烧着嘅图全部都系假嘅，九成以上。都是 AI 做出嚟嘅， 系啦，咁佢就community looks 就会话俾你知，依个 AI 图咯。 咁你下面咪话咯，哦，呢张 AI 图咧， 佢就唔会 ban 你，总之话俾你知嗱，又系呢张图假嘅，或者举出就系呢张图几耐之前嘅事，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好事就系你唔系 ban 就系嗱，讲下喺边有道理咯。 啊，即系你睇咯，你睇系相信冇图就咁一张图系咁开过一张图剩下全部胶片，定系相信有个人话你听，哦，我喺度整一张 AI 图出嚟，跟住。贴条 link 都贴埋出嚟啦，佢贴埋嗰个原始嘅作者嗰张图，即系撇其中一种碌屎咁样啦。咁你咪知道咯。跟住有啲就系话，譬如话系讲明嗰张系地图嚟嘅，而家烧到去呢度呢度呢度呢度，个荷里活嗰个山喺呢度，根本未烧到。咁你咪见到你话哦，其实掉到悭转讲啊，一望就知系 AI 图啊，掉啦声，你过捻过话你呢啲 AI 你识个个搵到话你咁捻识分，点解到呢个时候又唔捻识分啊？个个 依咁贫喂。不是不识分，是不想分，即是纯粹就 是 炒花生啫嘛，大家搵啲嘢嘈下啫嘛，嘥气啦呢啲嘢，即系咁讲啦，我换翻转题啦，咁佢出咗佢咁而家佢咧就照抄呢个系统，咁再加埋又话搬德州，我唔明点解搬去德州就代表你唔审查言论，即系话哦，以前俾民主党监管，而家俾共和党监管啦。即系多捻住，不过都好似佢风格嘅。 咁一样情况，真系佢当初向共产党跪嗰阵时，咪系咁样奶化。之前咪会奶民主党，而家咪搞共和党咯，一鸠样嘅啫嘛。Facebook 嚟嘅呢个朱西伯格嚟噶，佢做嗰啲嘢，即系向来都系咁噶啦，真系一啲都唔意外。不过攞出嚟耻笑下啫。你睇佢嗰个三圣家奴， 同埋最紧就系、是，唔系我反而注意就系、是。你冇戴个咁样老套假发啊！你就算戴呢个好乱毛假发，你都系咁嘅衰样噶啦，扮晒回到初心嗰个死人阿泽头。 佢嗰副尊容虽然向来我都唔会特别去讲某个现实嘅人嘅尊容啊，但系佢嗰副尊容我向来都系唔系好想望。你唔觉得好卵恐怖嘅咩？佢块样望耐咗咧，唔系话样衰啊，系恐怖啊，即系望之不切似一人形啊个样。真系望得落，我会觉得有啲惊嘅， 恐怖嘅， 即系唔讲咁多啦。我一路讲，一路望住佢俾人款啦，大佬。 OK， 咁就唔理佢啦。咁就讲下啲其他嘢啦， 跟进啦。咁啊，我哋都系 CES 嘅嘢，不过就太湿声，而且之前我哋都有讲到咁啊，继续跟进啦。我哋上一回讲到呢个 Intel 就讲话要出呢个新嘅 BIOS 去执佢个性能问题，咁结果越执越衰。咁我哋上次讲呢度，咁佢而家就喺 CS 度就话，我哋真系会出咗个新嘅 BIOS， 个效能会有佢话啦几个 percent 去到甚至最高53% 嘅效能提升。即系咧，我知道呢啲 PPT 嘅鸠吹咧，就个个就当当都系咁嘅。你信唔信咯？我真系好简单个问题啫，你信唔信53% 效能提升？ 哇！ 即系就算你嘅基准系之前降咗 10% 再降 15%， 即系前后降 25% 啦嘅标准入边，然后再提升都好啦。我觉得你佢做唔到咯。即系我唔知佢点样计出嚟，总之通常系用最极端嘅状况，再加一啲最唔应该要去比较嘅对象之后，先攞到啲咁恐怖嘅数字出嚟嘅。咁佢咁讲啦。咁但我相信调翻转，如果佢真系可以执到个问题嘅话咧，最少会比啱啱出嗰阵时嘅原本个包豪市，即系比呢、这个14代要退步几 percent 到 10% 嘅，我会好少少。佢尤其是佢讲个延迟问题啊，佢可以改变，我都相信系事实嘅。咁加加埋埋，你咪当同14打个和，大量快啲咯。因为我冇见到有人攞住个新嘅包豪市就系出沙士，都未大家未揸住啦。咁所以就佢咁讲，我咁讲。大家你睇下，对个钟打个和咯，就咁简单。你点都好过之前倒扣十几个 percent 啩，应该系啦吓。即系你都好难为嗰啲做图表嗰啲噶啦。你咁样嘅性能，你要吹得喐都几痛苦啊。咁啊，最后讲单八卦新闻啦。 咁咧，其实都几个人，其实系小事嚟嘅，好小事嘅。咁咧就曾经都系拉下演员嘅吉泽亮，典型嘅最后混乱就系饮到啤啤呼，翻屋企开住人屋企门口去人屋企嘅厕所。 10月30号，所以应该系忘年会之后饮捻到啤，饮到醉咗啦。 咁咧就入咁咧，人哋发现咗之后就报警，搞好大件事。咁咧吉泽亮而家道歉啦，呢啲嘢一定系噶啦。然后咧啤酒同佢即系代言嘅啤酒公司取消佢合约。我心谂吓，等先，你代言艺人饮醉酒。呢啲咁嘅小事就取消合约？喂，你听佢酒，听佢啤酒公司嘅、哦。 可能佢本身都好罩忌，毕竟你饮酒咧，就要惊就饮到醉，饮到撇，即系佢 exactly 就打中佢个点啊嘛。 但系你嘅酒如果唔饮得醉嘅话，够人饮你咩？嘥气。 不过日本仔系咁噶啦。 呢样嘢就几喺我几搞笑嘅，就系、是、依类新闻咧，其实真系几冇嗱，佢相比起某个。就唔系阿曹嘟干嗰种喺个公园度除捻晒裤，除晒衫裸跑十几廿成百一百公尺，即系而家睇翻图就哇咁跑乜阿江爷咩跑咁远啊你喺公园度跑一百公尺裸跑，相比嚟讲入错人哋屋企去咗人哋厕去咗人哋屋企厕所，我觉得系好舒服。而我重点系点解佢唔锁门啊？你邻居日本治安好成咁啊嘛？唔系 咁啱冇锁门啦、啊。 喂，即系呢样嘢嗱，香港就好难理解咧。香港系一定锁门噶嘛，但系。 日本好似真系可以，有啲人真系会唔锁。 你话山，你乡下啲乡下农村唔锁门唔奇，因为方圆几公里又得你一间屋，你好难去错嘅。同埋你都唔会有，即系唔会人闯空门。一闯空门，你个车系方圆几里外全部睇到，你唔好闯噶。但系都市又系东京嘅，喂，大佬你一定系你要闯错门，多数都系嗰啲公寓啦。喂，公寓就算点样保安都好，喂，即系爆格嘅话，杀人点算啊？日本治安唔系咁好嘅啫，唔好呃我，我唔好信日本治安好成咁嘅。 即系你应该调翻转讲，好彩佢系日本啫。呢类例子喺如果喺美国嘅话咧，是但会一个会拍咗佢啦。即系有试过唔闯邻居屋企，然后俾屋主棚咗，因为个保留原则 系咯，有 又或者调翻转入咗去人哋屋企，以为自己屋企，结果拍咗对方，两者都试过噶，仲要唔止一单咁单添啊。 呢嘢就是间唔中一单，唔系间唔中咁夸张，好偶尔啦呢咁嘅悲剧。 所以你话边单大镬啲咧？呢单可以好大，可大可小，可以纯粹用咗人哋个厕所，咁基本上非法入侵咯，最多噶啦。但系都可以系会闹出人命噶。 所以就呢单嘢就系相比起而家仲可以嘈嘅中居正港嚟讲，有阵时好少科噶啦。 咁啊，日本人饮酒饮到撇晒，可能正常些啫。 我依唔系依个我以前都讲过啦。 我哋专题啱啱先讲完啫嘛。 我瞓街瞓周街死尸嘅尸横遍野嘅例子，你估见得少咩？又系忘年会。 不过咁啱系嗰位系公众人物咁解啫嘛。 系工作，即系周不时嘅工作人物，又系应该咁讲，就系工作仲多啊。 工作人员一样系饮到拍，一样饮啦，饮得劲啦， 咪就 系 咯。好啦，咁就今日拜到此为止啦。有乜嘢 CES 留翻下集再讲。好，下集再见，拜 拜。